过去总不化，告别那份浪漫。谁话过海枯石烂？谁共我相拥每晚？谁让热爱弥漫？但现在应孤寂得，当天多么激情，今天却是冷，冷雨湿我身。身躯已习惯，惯了孤清，寂寞又继续弥漫。寂寞夜晚，雨上平淡，望着天花板，告别那份浪漫，从前。习惯空空你弯，过去总不返，告别那份浪漫。谁话过海枯石烂？谁共我相拥每晚？谁让热爱弥漫？但现在应孤寂得，当天多么激情，今天却是冷，冷雨湿我身，身躯已习惯，惯了孤清，寂寞又继续弥又继续弥漫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潘美辰的《黄昏》。 中有